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中国历代遗留下来的古桥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样式极为丰富。除了大家熟悉的拱桥、平桥外，还有用浮桥的样式建成的桥。位于广东省潮州城东门外的广济桥就是如此。这座桥以它18条大船和24个桥墩的独特风格，与河北赵县的赵州桥、福建泉州的洛阳桥、北京丰台的卢沟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曾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各位好，欢迎步入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是有关中国四大古桥之一潮州广济桥的故事。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广济桥横跨在广东省潮州城东门外的寒江之上，东临笔架山，西接东门闹市，南眺凤凰洲，北仰京城山，景色十分的壮丽迷人。寒江原来名为义溪，它的上游有两大支流，即东支汀江和西支梅河，正是江面的狭窄之处，水流十分的湍急，洪水危害甚大，再加上潮汐的影响，更是浪潮汹涌。在古代，寒江因为经常有鳄鱼出没，又有鳄溪之称。唐代的文学家韩愈曾经被贬到潮州做过刺史，他就是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寄鳄鱼文》。由于韩愈在潮州2年的时间内修堤、造桥、植树、办学等，做了许多利民的好事，故后人们也把义溪改为了寒江。而这座广济桥俗称湘子桥，由北宋乾道七年，也就是公元1171年，由潮州太守曾江所创建，最初是一座浮桥，由86只巨船连接而成，开始命名为康济桥。在北宋的淳熙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174年，浮桥被洪水冲垮，太守常伟重新修建了这座桥，并且开始建筑桥墩。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潮州的历任太守们都在不断地建造桥墩。广济桥为东西向，因为江面的宽阔，水流湍急，所以桥墩的修筑方法乃是从两边往中间修。在桥最中间的地方，因为实在难以建筑桥墩，就仍然采用了浮桥的形式。到了公元1226年， 这座桥的主体建筑才基本上完工。如此算来，整座桥竟然前后一共兴建了有56年之久。从宋代末年到元代，广济桥又有诸多的新废，直到了明代宣德十年，也就是公元1435年，知府王元主持了规模空前的叠石重修，竣工之后更名为广济桥。广济桥最初全长达到518米，分东中西三段，东西两段都是石墩和石梁桥，东段共有12个桥孔，13个桥墩，长约283米，西段共有7个桥孔，8个桥墩，长137米，桥面很宽，约5米，这种宽度在我国古代桥梁当中是很少见的。后来在不断的水毁当中，重建时增加至24个桥墩，并建有望楼，中间一段长约100米，是浮桥部分。浮桥是用铁链把18至24只木船绞接在一起，定时开启以利航行。那个时候大型的海船可以由汕头过桥，经潮州直达上游的大浦，宽阔而修长的木排可以顺流而下，穿过广济桥进入大海。在发生洪水时，人们就将浮桥拆掉，可以使泄洪通畅。这种开启式的构思产生的结构，在中外的建桥史上写下了全新的篇章，因此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石桥。而且大桥在急流与海潮中更加形成了潮涌浪险惊人的景观。由于涵江的水急势险，广济桥更是屡毁屡建，在元明清三代就重修了20多次。为了适应这里独特的地形和水势，才有了此独特的桥形，而桥墩就更加的富有特色。桥下的24个桥墩全部是用花岗岩石块的毛榫砌成，比一般的桥墩要宽大，其中大的桥墩长度在14.4米到21.7米，宽度在9.5米到13.85米，即使是小的桥墩长度也在10米以上，宽度在5.7米，使得大桥显得敦实而壮观。由于桥墩长，桥面宽，广济桥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一里长桥一里式，就是在每个桥墩上都建有亭台楼阁，桥面上木屋连接，商贩云集，各色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到了夜晚，桥上也是灯火高悬，酒肆猜拳行令，还有歌女丝弦，更显热闹。而在桥上几乎听不到寒江的水声了。长期以来，有关广济桥伤势热闹非凡的诗文有很多，生动地描写了这一场景。 一座位于广东潮州城外的桥，是怎样巧妙地把浮桥和桥梁结合在一起，形成18艘大船加上24座桥墩的壮观景象？这座古桥为什么又叫湘子桥？它和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和唐代文豪韩愈有着怎样的联系？本期迷幻时空带你走进中国四大古桥之一潮州广济桥的故事。 广济桥的建筑形式如此奇特，每个桥墩距今都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从宋代建成第一个桥墩到形成18艘船24周，也就是桥的中间有18条大船，两边共有24个桥墩连接而成的这种格局，前后一共延续了300多年。在古代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在大江上建造如此大规模的桥，难度是超乎咱们现在人想象的。所以潮州的民间便流传了许多仙佛造桥的传说。那么在民间传说中，这座桥是如何建成的呢？相传唐代文学家韩愈被贬潮州之后，喜欢登上附近的笔架山饱览胜景， 他站在笔架山的顶峰，遥望着潮州城东门外的鄂西，只见江水汹涌，百姓驾舟渡江，那一叶叶扁舟被急流冲打的是颠簸打旋，险象环生，稍有不慎便可能连舟带人被江水所吞噬。韩愈看在眼中，急在心里，于是他决心要在这鄂西上面建造一座大桥，方便百姓往来东西两岸。但是鄂西的水流如此湍急，要在上面建桥是极为困难，谁能担此重任呢？韩愈在心中不停地琢磨这个问题，最终他决定叫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和自己的好朋友法力无边的广济和尚来帮忙，这也是为民造福的好事情。韩湘子和广济和尚当然很乐意，韩湘子还顺道把其他的七位仙人一并的邀请过来，就这样出现了仙佛合力造桥的动人场面。事不宜迟，这帮神仙们说干就干，经过协商，八仙负责东段工程，广济和尚负责西段工程。话说这广济和尚穿过潮州城，出了西门，来到桑浦山下，他看到山上满是石头，便点点头，口中念一符咒，用手一指，霎时间是风起云涌，草木飘摇，只见山上的石头纷纷滚落山下，变成了一只只温顺的羔羊，而羔羊跟在广济和尚的身后朝着潮州城行进。就在同时，东岸那边八仙也在到处寻找着建桥的材料，他们来到的是凤凰山路，一起施展法力，把山上的石头变成了猪群，然后赶着猪群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工地。正所谓人多好办事，八仙每人各赶着一群猪，铁拐李因为瘸腿拄着拐杖走路最慢，没过多久便被众人抛在身后。这时从路旁的山坡上传来了一阵凄厉的啼哭声，铁拐李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着白衣头扎白带的妇女在坟地里头哭泣。他立刻感到事情不妙，喊一声不好，正想将猪群赶开，但是为时已晚，猪群化作了石头堆成了一座山，这座山就是后人所说的猪山。原来神仙的法术如果被哭丧的气息一冲便会失灵，铁拐李无奈只好独自回到了工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大家。而就在另一边，这位广济大和尚同样碰到了麻烦事儿。他是兴高采烈地把羊群赶回了潮州城，清点了一下却发现少了两只，于是赶紧回头去寻找，终于在半路上找到了这两只迷途羔羊。广济和尚正要把他们赶回羊群时，忽然路旁窜出一人来，厉声吼道：好你个和尚，竟然偷我家的羔羊。广济和尚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贪财的地主，便耐心地跟他解释，但这位财主呢听不进去，硬要把羊拖走，拖到自己的田地里时，羊怎么也不肯走了。地主气急败坏地在羊身上抽了一遍，怎知道这一鞭子下去，忽然之间是天昏地暗，雷声轰隆，四野一片苍茫。等到天空恢复明朗的时候，那两只羔羊已经变成了两座小山，把地主连同他的田地全都压在了山下，而这两座山就被后人称作乌羊山。就因为少了八仙中铁拐李赶着的一群猪和广济和尚赶着的这两只羊，桥建到江心，石料便没有了，这可急坏了铁拐李呀。他气得重重地跺了一脚，结果把东端靠近江心的桥墩跺下了一脚，眼见着江水滔滔，大桥连不起来了，怎么办呢？大家正手足无措的时候，聪明的何仙姑心生一计，就见他把手中的宝莲花抛下，花瓣在江心散开来，变成了18条大梭船，只是这些梭船在江面上打转，根本无法连接起来。广济和尚见状，立即抛下自己手中的禅杖，禅杖化成了一根大藤，把这18条梭船给系住，成为了浮桥，这样整座大桥 便连接了起来。在桥建成之后，潮州老百姓为了纪念韩湘子和他们八位仙人以及广济和尚的功绩，就给这桥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湘子桥，一个就叫广济桥。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韩涛。广济桥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另外还有着众多的文献记载和口碑，但是保留下来的图像资料还是极为少见。最初人们能找到的保留下来的桥中间18艘船的照片，是1958年改建前夕拍摄的。对于这样一座闻名遐迩、誉满古今的名桥，人们不相信其图像资料会这么贫乏。果然，在1992年5月，一个偶然机会，潮州一所学校的外籍教师朱莉·希金尔女士从澳大利亚寄来一张照片的复印件，潮州广济桥的最早的历史照片。这张照片是拍摄于大清朝同治7年，也就是公元1868年，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照片的标明虽有福建二字，但经过确定，确实是潮州的广济桥无疑。而这张照片的到来，对广济桥今后的景观设计和布局无疑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那么这张照片是如何拍摄的？关于这个摄影师和广济桥这张照片的拍摄，又有着怎样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原来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名叫约翰·汤姆逊，是一位英国摄影家，他非常善于拍摄建筑物。随着外国教士和官员首次来到潮州地区，由于职业本能和行家的眼光，使得他对广济桥大感兴趣。这在今天其实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只要举起相机，选好角度，调好焦距，咔嚓一声就完事儿了。但在100多年前，你要知道，在照相机刚刚问世不久，又是在清朝南方风气未开的府城，办这件事不仅仅不轻松，还会有一定的风险。汤姆逊曾经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拍摄广济桥时候的经历。原来他拍摄广济桥的这份工作是无比的艰辛，拍摄的时候为了避开喧闹的人群，他一大清早就开始工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群还是骚动了起来。当人们看到他那枪炮般的照相机对准广济桥摇摇晃晃的浮桥时，认为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要耍外国的巫术，加害于古桥以及上面的居民，于是人们都丢下了自己的店铺和摊位，一下子就围了上来。人们一起用泥巴、瓦片等物一哄而起，把这位汤姆逊先生打的是落荒而逃。就此大家还不罢休，还得毁了他的照相机。结果汤姆逊不得不拿起三脚架当武器招架，最后没有办法，只得跳到水中的篷船上撤退，让好心的船家带他逃走。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拍摄到了广济桥的珍贵的照片。当然，汤姆逊的事件在今天人听起来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在他拍摄此照片的10年前，英国与法国刚刚一起用大炮轰开了北京紫禁城的城门，胁迫清朝签署了《天津条约》，其中有开放潮州的条款，从而引发了潮州人民的反入城斗争。在汤姆逊来到潮州前1866年，英国领事进城后，全潮州的商人罢市表示反对。英国领事在城内停留3天后被护送出城，百姓沿街向英国领事投掷石块。当时普通中国人对洋鬼子是怀有一定的戒心，加上长期的封建统治所造成的闭塞与落后，对刚出现不久的摄像技术也毫无所知，以致误认为是外国的巫术，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连当年的皇太后慈禧不也是坚决拒绝外国人为她拍摄御照，害怕被勾走魂魄吗？若要问汤姆逊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拍摄广济桥照片，他在回忆文章中是这样说的：潮州韩江桥也许是中国的一条最值得提的桥梁，它和伦敦老桥一样，都为城市提供了一个可供居民做生意的地方。在他的叙述中，广济桥被称为韩江桥，它的着眼点在桥市，也就是桥上热热闹闹的集市。广济桥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桥市确实堪称中国第一，也是世界所罕见的。在明朝宣德期间，太守王元在桥上建造的126座亭屋和24座桥楼，不可能只是单纯为了点缀景观和遮蔽风雨，而是当时的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已经有了最新的萌芽。潮州人利用桥上的房子来做生意，也许比大街通衢更有利于招徕和流通。到了清朝，商品物资交流更加的活跃起来，而潮州府城人口稠密，市商富足，广济桥的桥市就更为繁荣了。清代的著名诗人邱逢甲在《广济桥》诗中便写出了：五洲鱼菜行官帖，两岸樱花集祭棚，掌痕雨集三门信，家道风轩白果香的情景。而这五州指的是潮州、梅州、汀州、赣州和宁州，这么广阔地区的食盐和鱼盐均是由桥市来发运，称为桥盐，一年的税额高达16万两白银。至于白果香一句，邱逢甲在自己诗歌的注脚当中说：卖果者千筐万篓必集于桥。看来桥市有向专业化市场发展的趋势。当时不但桥面上熙熙攘攘，装饰得十分漂亮，还有成列的花艇，称为六篷船，这也是当年桥市生活繁华的一个侧面写照。 一座位于广东潮州城外的桥是怎样巧妙地把浮桥和桥梁结合在一起，形成18艘大船加上24座桥墩的壮观景象？这座古桥为什么又叫湘子桥？它和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和唐代文豪韩愈有着怎样的联系？本期迷幻时空带你走进中国四大古桥之一潮州广济桥的故事。 汤姆逊将广济桥与伦敦桥相提并论，自有他的见地和道理。除了桥上做生意这一点相似外，伦敦桥也是举世闻名的古桥，其前身木桥比湘子桥还要古老。公元1176年开始改建成石桥，这又与湘桥初建十周大致同时。伦敦桥在石桥时代上面也建有房舍和教堂，后来陆续拆除，至19世纪伦敦桥被改建成一座五拱的花岗岩大石桥，长度约为广济桥的2/3，宽度则超过了广济桥。这就是汤姆逊所指的此名桥提供了可供市民做生意的地方的原因。另外，它也是泰晤士河第一桥。令人不可置信的是，到1968年，桥上做生意竟然变为了做桥的生意。伦敦桥被作价卖给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哈瓦苏湖城，全部被拆卸装运出国，恐怕这是汤姆逊先生做梦也想不到的。同样是他所始料不及的，还要数他当年冒着风险拍摄下来的湘桥的照片，今天却成为了潮州人修复湘桥旧景的难得参证。时间来到了1958年的4月，潮州政府对广济桥做了全面的修理与加固，并且拆除了18艘船，新建了钢筋混凝土的梁，从此结束了800年来屡修屡毁的历史。1976年再次将桥拓宽，车行道宽7米，两侧又各增加了2米宽的人行道，桥两端的城楼已作为工人文化宫，工人们休闲使用。